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蔚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蔚，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五，刚刚过完元旦小长假，马上要迎来双休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两天您打算做点什么呢？不管做什么，我觉得啊，阅读应该是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每周五我们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周五好读书这个习惯，我们从2017要延续到2018年。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个体崛起》，副标题《如何循序渐进地撑起自己的野心》啊，崛起野心还是个体的。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先暂且不表啊，我们要请入今天的嘉宾，这本书的策划编辑齐章。齐章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本书的作者是陈立飞哈、啊、首先我们请齐章来介绍一下作者他的个人经历啊，他是谁。 好，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陈立飞呢，现在他居住在香港，是80万粉丝订阅号 Spencer 的创始人。他28岁离开体制，去香港浸会大学念硕士，毕业一年呢就跨界金融，从小职员到年入千万，自己开公司，也算是职场弯道超车了，实力改写了自己的职场轨迹。 好，就是他这几年哈、挣钱的速度特别快啊。 对，是 用他的话说就是崛起了啊。 对， 而且呢是坐着火箭上升、他原来是做什么的呢？ 原先是中学教师。 教什么呀？ 教英语。 那他为什么去香港念硕士呢？ 他可能不太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哦，学的什么专业呀、 他学的什么专业我具体还不太清楚、这个可以一会儿再问他。 好，那他毕业之后做什么呢？ 做的是那个金融方向。 做金融了。 对 啊，那为什么又出书写公众号了呢？ 因为他去香港以后，他也是在想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在香港立足。时间很短。时间很短，也就给自己一年的时间，看自己能不能在香港立足下去。他写公众号是在香港以后的一个习惯。这个其中有一个机缘啊，这个机缘我就不细表了。就是他从公众号写作开始，就积累了大量的那个粉丝去关注他在职场里些的感悟。就是还做得比较成功。 其实他当时并没有打算以这个写公众号为主业，还上着班呢，是吧？ 对，就是一个习惯变成了一个让自己增值、树立个人品牌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他原来是想通过上学改变一下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对， 然后到那边给自己一年时间，看能不能够留下来适应那边的挑战。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他想记日记一样啊，以这种习惯在写微信公众号，记录他的职场 工作内容和他对于工作的思考，没想到招来了很多的粉丝。 对，是这样， 一下子变成个微信大号了。 对， 于是他的职业方向就有所转变了。 对， 干脆啊写微信公众号，还招了团队帮他来打理这些文章和外面的一些联络啊、合作啊等等哈。 啊，对， 啊，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应该来说也是他很多文章的一个集合哈。 嗯， 其中有几个观点啊，我也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齐章一起来探讨探讨。此外呢，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一点多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请他来谈谈他文章里的一些想法。我也有些问题想问他啊。他的文章里面有很多的标题啊，特别吸引人眼球，比如说什么呢？工资是职场最大的陷阱，你的死工资正在拖垮你，还有什么？你的一小时价值多少啊？打工者思维的人未来都将被淘汰啊！就是他这种标题吧，明确地告诉你什么呢？很多事情你做的是不对的，而这个事情、这个想法很多人都有，所以说很吸引人眼球。那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以其中的一篇为例啊，工资是职场最大的陷阱，我们跟大家来读一读。作者说，对老板来说，发工资是所有支出里成本最低的选项。一个建筑工人顶着烈日盖完这座城市漂亮的玻璃大楼，拿了工钱，下个月开始建另一座，但建筑工人的薪水不会随着楼越盖越多而上涨，城市越来越漂亮，而他甚至有可能因为年龄增长而减薪，垒起来是楼房，低下去的是身价。而我们这些出入写字楼的打工白领，看着似乎体面许多，当你觉得公司给你最大的奖励就是下个月给你发工资、涨工资、年底给你发多少钱的奖金，那你和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不都是拿着青春换钱的交易吗？你有没有发现，当年很多新东方的有才的名师，一般做了几年后都从新东方出来了，另起炉灶，自己办机构、开学校？是新东方给的薪水不够高，还是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出来创业的风险？他们肯定不傻，但是他们凭什么有底气放弃年薪百万的工作，自己出来打拼呢？是因为在新东方教书的那几年中，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价值，背书是教了几万学生之后所带来的学生资源。也就是说，新东方带给这些老师的个人品牌和资源远远比他们所拿的薪水要重要的多。换句话说，假设你离开一家公司，如果只是拿走了你用时间换来的薪水，那说明你混的是很失败的。下面是加黑的一段话，一个公司能给你的资源远比发你的薪水重要的多。我们在招员工的时候一般会问，你最想从我们这儿收获什么？如果他回答希望能够有更高的薪水，我们认为这根本不叫有野心，而只能说明是格局小，居然最想要的仅仅是薪水而已，说明没见过世面。但是如果他说希望能够负责我们未来的核心业务，或者是担任核心位置，我们是要考虑认真的研究一下的，这个小伙伴胃口很大，很有野心。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轻松地开出一个很高的薪水，但一定要慎重挑选坐拥核心位置和资源的人。这个资源可以是平台，可以是人脉，可以是眼界。生活一定不会亏待认真努力的自己吗？错了，生活只会不亏待聪明努力的自己。好，这是作者的一些观点啊。那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哈，公司提供的资源和工资到底哪个更重要啊？其实作者的观点已经很明确了哈，工资似乎跟能够让他未来格局提升、视野提升、事业提升的资源来说，恰恰是最廉价的。 对， 嗯， 他陈立飞是这样，他的观点可能在某些人看来会比较激进一点， 嗯， 因为每个人对这个工资和资源的理解不一样， 嗯。 然后他所说的一个弯道超车呢，他是也需要有时候也是需要转换轨道的。 嗯， 就他的个人观点来言的话，他觉得公司提供的资源是更为重要。 嗯， 但其实我觉得工资其实也算其中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自己在现在的职场环境中是向前进的，就给你这个平台，包括你的能力是在里面 会助力，会助力你未来的发展。 嗯。 然后就是作者陈立飞书里提到的是要让自己增值，建立自品牌。如果公司有很多资源对你自己的未来帮助不大的话，那这些资源只是公司的财富，不是你自己的财富。你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找到平衡。工资的话其实要和自己的能力和所在平台匹配。大部分情况下他觉得职场人是眼高手低的。 嗯， 所以呢想要更多的话，但是往往能力跟不上。当然如果你觉得同等条件下你的工资跟不上自己的能力，那你可以去找自己的上司谈一谈，或者去转换一个平台。 嗯， 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呢其实不是冲突的。作为年轻人，尤其是生活在一般家庭呢，一段时间内可能需要牺牲一些家庭生活来弥补工资水平的不足，因为绝大部分的人的个人价值是在职场中体现的，你需要交换价值来换取富足的生活和适当的闲暇。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的成功人士也好，老板也好，他们的观点和我们天天去那儿上班打工的人观点不太一样，视角也有所不同。 对， 人说了我还等着工资交房租呢，你跟我说什么公司平台资源更重要，工资不重要。 对，每个人的经历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他从经历中得到的感悟他会算这种 放大、 嗯、他作为一种参考吧，就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嗯，确实，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工作是为什么、嗯、我们跟公司是某种交换嘛，我们付出了时间，我们也贡献了才智，公司呢给我们以工资，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忽略了公司还能够给我们以经验，以资源，以平台，以结识各种人的人脉。也就是说、 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拥有这些，但是没有想办法怎么去利用这些让我们现有的工作提升上一个台阶，或者说以后我们跳槽了啊，我们的竞争力更强了。 对，是这样。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职场人不管你是在哪个阶段都需要考虑的啊。 对， 就是你不能只看着钱。 对，是的，你需要往长远看一下，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工作环境对你将来的发展是不是有帮助， 嗯， 或者你是不是把这种联系建立起来了。 嗯，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只看钱不看别的 啊， 因为这个公司能给我的已经不是我需要的了。 对，也有这种情况 是吧，就是说我现在能力很强，公司提供的东西可能是我原来需要现在并不需要的了。 对 啊，公司离不开我，公司要给我钱养着我。哎，我觉得在这种程度上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样的生活了。 对，是，就达到你想要那个要求和级别以后，你可以去转换轨道了。 嗯，就有人说嘛，叫跳出舒适区嘛。 对， 就你在这里面很舒适了，你如果要努力的话呢，那一定是有些东西你现在还没有。 对， 那么你就要费劲儿去努力。 是， 那如果你很舒适了，我不用费劲儿，我轻而易举就能拿到公司给我开的薪水的话，那么你选不选啊？有没有危机感啊？反正作者呢他还是有很多的危机感在他的这个言谈举止啊只言片语当中来流露。比如说他还谈到了一个观点叫什么呢，你的死工资正在拖垮你。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北京和一个在国有银行的朋友吃饭，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毕业之后呢一直在银行规规矩矩，也算是做到中层，年薪税后30万，买了四环的小房子，谨慎的花钱过日子。他说他很焦虑，他说北京机会很多，好些朋友做了公司，前几年邀请他入伙一起干，但是他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份稳定的收入不敢放弃。我看过当年觉得不如他的人现在赚了好多钱，也看到那些所谓的精英一直痛苦地挣扎在融 B 轮的路上。他觉得虽然身处在北京这座有最有活跃的创意，有最多的资本，最密集人才的城市，但自己好像就是这座城市的局外人旁观者，这座城市的热闹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而他这份薪水越来越觉得鸡肋，吃不饱也饿不死，就像每天的生活一样没劲。看似奇怪，但细想又合情合理，工资收入这个大多数人的传统收入模式，在这一轮互联网经济的浪潮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尴尬。哎，那么他的意思是不能指望着现在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死工资。 对， 那么不能追求稳定，那要追求什么呢？他的观点是什么？ 他其实陈立飞的观点其实是这样的，他觉得未来稳定的是不是工作，而是你的能力，你一定要让自己在某些方面有一技之长，这个一技之长可以是你的某个技术，也可以是某个你的什么哪方面的思维，或者你在某一方面知识储备，你需要有这个是让你在未来不会落后的一个资本，如果你只是靠职场，现在职场已经没有稳定的岗位了，所以时代在变，你也要变， 就是说你现在的稳定不代表未来的稳定， 对， 所以你要 相对的状况， 相对的状态哈。后面他还有一个标题叫承认吧，靠工资走不向财务自由，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哈。 对，现在问题很火 啊，这个关于财务自由的话题现在讨论的非常火啊。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观点哈，他说高收入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高风险，第二是稀缺性。那工资收入对应的应该是低风险，因为工资意味着旱涝保收，但现实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因为不敢冒险，他的职场风险指数反而越来越高。哎，他这句话有时候让我们眼前一亮哈，哎，反着说的，不敢冒险反而风险越高。 对，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他说如果一个人领的是工资，但是所处的行业让你越来越动荡，变得更容易被替代，那么这个工资收入不仅不是保障，而是职场陷阱。他举了一个例子，他有一个朋友在四线城市做某领导的一把手，某领导的秘书啊，一把手的秘书，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他这个朋友说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这个大城市的朋友聊天，他听不懂他们现在在说什么，感觉他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有一种出局的感觉了。那么所以呢，作者的观点就是说应该让自己变得不可替代，变得稀缺，变得有话语权，应该抓住周期越来越短的机遇，抓住一次人生的资产泡沫，哪怕只有一次，完成原始的财富积累。 对，他的讲的还是结合他自身的一个经历去讲的，因为他赶上互联网尤其是公众号起来这一批的那个趋势，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他如果现在你去抓公众号的趋势，其实已经是尾巴了，不太好抓了，其实你应该去发掘更多其他的方向，其他的机会，所以他的一些东西是一个有益的参考吧，然后他说到他朋友那个经历，其实很多情况是这样，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很多情况下舒适的环境稳定的薪资给你就是一种稳定的假象，其实现在稳定，将来呢，未来三年五年十年你会怎么样，如果你一眼望到头，可能确实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但是在现在互联网发展那么快，技术革新也这么快的情况下，很多岗位会消失掉，有些东西是可以人工智能替代掉的，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嘛，人人都很焦虑很担忧。 说这个罗振宇的年度演讲当中也谈到了这个焦虑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一年啊我们很焦虑，未来还将继续吗？所以作者的观点呢是结合他自己啊，他坐火箭的上升， 对， 提出了一些稍微有一定的这个激进啊，有一定的这个时代性的想法，就是要跟互联网扯上关系， 是的， 要跟这个周期啊扯上关系，就是你要搭上某一个风口，甭管是哪个， 是的。 那么他谈到的这个财务自由，那很多人现在也在想啊，我什么时候就要财务自由了，我什么时候才会财务自由啊等等，做各种规划，有的呢就各种焦虑。哎，这个财务自由的话题为什么现在这么流行，你分析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啊，现在生活节奏比较紧张嘛，房价也飞涨，然后那个通胀比较厉害，新的技术和消费品是层出不穷，每个人都不想在这个时代中脱节，更不想成为这个时代的新时代的失败者，他希望有更多的闲暇和财富来分享这个时代的红利，拥有更多财富是比较直观的一个途径，它很直接，不像那么多弯弯道道，然后所以大家都想实现财务就比较好理解了。而工资呢，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为一般人是这样，他有一份常规的工作，朝九晚五的时间至少这段时间是被占据掉的， 他没有更多时间去挖掘其他财富，而且尤其年龄越往上走，他还有家庭生活需要兼顾，所以说靠工资来实现财富上的一个很快的增值是很难的。 嗯，换句话说，就是现在压力山大，大家都想把这个压力一脚踢开， 是 吧？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对， 那么这种途径呢，就是他们认为只有财务自由了才能够达到，是吧？ 对，那是最为直接的 啊，最为直接的嘛。就我有钱了，我没有这些压力了，我也不用天天挤地铁去上班了，是吧？我想干嘛干嘛了。 对， 似乎那就是一个终极的理想生活状态。 嗯，是。 嗯，那可能实现吗？不可能啊，就是少数人能实现，大多数人是一定实现不了的。 对，我这一点是我这么看，财务自由这个每个人在脑子里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他觉得我每天去旁边菜市场逛一下，买点菜自己做顿饭，跟家庭， 对，我在菜市场实现了财务自由， 对，可以了。但有的人觉得我现在还年轻，我可能30多岁，我希望我在多少岁 之前房地产里面实现了财务自由。 对，就他要求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不同要求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嗯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对， 也是可以接受以及实现的。 对，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他写这本书的经历和内核，而不是说只是照搬他的一些模式。 如果真的是说啊，你想要过一种豪华的啊富足的以及呢想干嘛干嘛的生活，钱不是问题的话，那我想不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而且每个人也一定实现不了的。 对， 但如果说在有一定的压力的情况下，然后呢你对于金钱的态度是比较平和的，没有经常出现财务危机啊，经济危机了，你把这种定义为财务自由，同时自己的生活幸福安稳，你把综合起来的这种生活状态定义为财富自由，我觉得那还是可以去努力一把的哈。 对，是 提醒大家，就是尽信书不能无，那不如无书，所以说作者的观点啊，我们一定要辩证的来思考。那在下半段呢，我们也会和作者进行一个电话连线啊。作者现在也是处在这个创业的阶段啊，尽管是在写公众号，他好像还在培训，是吧？ 对，做一个写作课的 课程，怎么写东西，怎么写公众号哈。 对， 他有他的团队啊，据说他们很忙，忙到什么程度呢？书里也会有一些介绍哈。那么在下半段，我们也听听他的观点啊，他认为工作的乐趣比旅游和看电影更多，更有生活的感觉啊，这是为什么？另外呢，他还谈到了就是，现在我们上班啊，不能够以打工者的思维去工作，那到底以什么样的思维去工作呢？哎，他认为呢，应该以一种叫做股权思维的方式去争取我们自己的未来啊。啊，这眼光确实有时候跟我们不太一样哈。那他自己是怎么来理解的？包括他现在这种状态啊，应该来说是信心满满啊，还有一点爆棚的感觉。 嗯， 他身边的人会怎么看他？是不是会给他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建议？啊，他又怎么来看待这些别人的观点和评价？哎，这都是我们在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听众朋友，今天呢为您介绍的书呢叫做《个体崛起》，作者呢确实在这几年以坐火箭般的速度哈，提升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所以说他也把他很多的文章和观点呢集结成书，想跟大家来分享。欢迎大家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初见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无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个体崛起》，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博区天卷出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齐章。齐章你好。 哎，你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书里呢有很多作者的观点，当然也是结合他自己创业哈奋斗的经历哈跟大家来分享。其中有一篇文章叫你同情我的辛苦，因为你看不懂我的幸福啊。说的是他现在啊在深圳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全职人员不到10个人，90后为主。他说我们公司的文化呢就是9个字，不要脸，不害怕，不要命，就很拼的啊，很拼的。他说有一次呢和我一起做项目的朋友在我们深夜11点还在办公室里打磨课程的时候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特别想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作者说那你说吧。那位朋友说讲真的你幸福吗？就是一个央视的街头采访的问题，是吧？ 经典话题。 对，没有，我姓曾。他说我正在喝水，差点喷出来了。这什么问题呀？你又不是白岩松。但他呢很严肃说：“真的，你每天都安排的这么满，你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你都没有时间谈恋爱啊，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只有工作。有人请你去欧洲免费玩，你都不去。你不觉得你这样的人生没有什么乐趣吗？”以前呢，他看我的目光是有些羡慕，这一刻我竟然看到了一丝同情。啊，他说我认真工作居然被同情了，但问题是我不觉得辛苦啊，我还觉得挺好。后来我仔细想了想，啊，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把工作放在生活的对立面，你当然希望工作和生活能够平衡，但是对现在的我和团队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就是全部吧，这两者就是融为一体的。后面这句话啊，看看扎不扎大家的心啊。他说虽然我不去旅游，没有什么时间去看电影，但这是我主动做出的选择。你所认为的看电影旅游才是生活，而我觉得工作的乐趣比旅游和看电影更多，更加有生活的感觉，这样不可以吗？看电影旅游让人快乐就是生活，工作也让我快乐，这也是生活。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理解不一样。 当然他还说了另外一个原因，他说我这么努力工作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在我成家有小孩的时候我可以有能力选择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那是我喜欢的，所以现在暂时选择困难模式怎么就不对了呢？哎，我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矛盾啊，他未来还是要选择轻松的生活方式的。 对，他可能就是还是跟那个金融里面的变现有点关系吧，他是提前把那未来的东西先知道现在，然后去把现在的辛苦为将来做打算，将来的那个闲暇呢先把它存起来。 嗯，他不是一直要这样，就跟李嘉诚似的啊， 对对对， 每天啊80多岁了90岁还上班，那不是那样是吧？那到底他们团队有多忙？嗯，我们现在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请入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陈立飞陈先生。陈先生您好。陈先生您好，在线吗？陈先生听得见吗？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他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Hello 你好。 哎，您好，终于接通了哈。刚才我们读了一篇您文章当中的段落哈，你同情我的辛苦，因为你看不懂我的幸福。你们团队现在到底有多忙，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吗？你们一天这24小时是怎么安排的？ 这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是新媒体公司嘛，那你知道新媒体公司的话，它就是它那个，因为它对于资讯啊、讯息啊、对内容的一个时效性要求比较高，所以呢，就是经常就是，而且我们是晚上发布，所以我们经常就是有时候晚上比白天要忙。我们一般早上，比如说9:30上班。然后下班时间是不固定的啊，我们上班时间是固定的，下班时间不固定 啊。 然后有项目的时候经常开会到12点，是挺忙的，是挺忙的。 那如果说绝对工作时间一天忙的时候有多少，平均情况是多少？ 我们平常一般早上9:30到晚上的6:30这样子吧，这个是平常就是没有项目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项目进来的时候就会比较的辛苦，就是刚才讲的那种。 好，刚才文章当中有句话叫工作的乐趣比旅游和看电影更多，更有生活的感觉，你觉得工作乐趣乐在哪儿啊？ 这个首先是看心态了哈，就是说因为就是像我们创业公司的话，尤其像我们就是创业者的话呢，就是工作是一种实际上更加能够让你产生那种兴奋感的一种状态。就工作啊，创业就好比来说，打比方就是打游戏，打游戏让你的乐趣在哪呢？就是升级、打怪、通关，对不对？它的那种成就感啊，会比单纯的比如说旅游和看电影啊，带给你更多的一种情绪上和感官上的那种持续的体验。当然，我不是说旅游和看电影不好哈。旅游和看电影当然很好，就是我们也经常就是有时候忙里偷闲去看电影啊，做个旅游什么的。但是就从那个能量的密度，就是那种情绪的密度和持续度来说，其实工作是带给你的体验更加丰富的啊，我是这么一个意思。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刚才我还跟编辑聊啊，这几年你的上升速度非常快啊。就像坐火箭一样，如果用一些数据来衡量，一边是时间轴啊，一边是你的这个收入也好，或者是这个影响力也好等等啊，你是不是带着这个惯性在工作，带着这个速度在工作，所以是不是有点停不下来的感觉？ 是有一点这样子，就经常有说哎呀，等忙完这个项目，那个我们就去旅游一下，去澳大利亚呀，去美国西部啊，就那种一直想去。但是你发现当你忙完这个项目之后，发现还又有另外一个项目出来了。或者说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等我忙完这一阵就该开始要忙下一阵了，就那种感觉。没办法嘛，就是另外一点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毕竟我们不是打工者嘛，我们是创业者嘛。那打工者和创业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创业者就是你要不做你可能就死了。对吧，因为时间是创业最大的一个瓶颈嘛。你那个风口和红利期过去了，你要没做那可能被别人做了，那你后面再做就没有意义了。 好，说到这个风口红利啊，现在不少人都在写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也有不少指导人写作的课程啊。那您认为借助互联网目前的这个平台，靠依附写文章这种模式来转型，适合大多数人吗？ 这个其实我是这么样的一个态度。首先呢，就是目前是一个新，就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呢，就是相当于一个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那么其实每个人呢，都应该在移动互联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身份和平台，来输出自己的那个价值观、态度和观点。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时代的趋势和风口，就是每个人应该这么做的。那么也就是说，那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输出你的观点呢？两种形式，一个是表达嘛，对不对？一就是说，就像我们这样子来表达我们的观点，专输出我们的价值。第二就是写，对吧？那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在如今这个时代啊，至于说你能不能转型啊，有能不能那个实际用写作来实现什么个体崛起啊，这个其实是后话。其实我们要表达的是，在如今那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啊，人人都应该学会在互联网上发声表达，不管是用说话还是写作的方式。 好， 对， 我看你的书啊，很多文章都流露出你对于目前工作状态满满的自信啊，还有很多你个人的体验，也有焦虑是吧？自信背后，那我想问的是，你身边最了解你的人啊，如何评价你的状态？ 啊，我身边最了解我的人应该是我的员工了， 啊， 因为基本上就跟他们混在一起，就如何评价我的状态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如何评价我们这一方作为创业者，或者说。或者说新媒体自媒体人创业者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如果你去采访其他的那个创业者，或者说新媒体自媒体的创业者啊，你会发现基本上属于这种状态，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就晚上睡觉前觉得这个公司要完蛋了，就活不下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天下就是世界的王者，也觉得天就是处在一种又焦虑又很亢奋的那个状态下徘徊和游离。 每天都在坐过山车是吧？ 不能说每天啊，但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要坐一回那种感觉 啊。那如果把对象换成你友谊当中啊最好的这个朋友啊，同学也好啊，原来的这个发小也好啊，他们怎么来评价你这几年的变化？有聊过吗？ 肯定有聊过啊，就是他们肯定觉得很难想象，就是我怎么会比如说这三年时间突然变化那么大 啊。一个观点是很难想象、 就是、对，很难想象。第二呢，也感觉很吃惊， 就觉得 我变化应该会有变化，但没想到变化那么大。就第三呢，就是觉得让我那个劳逸结合吧，出于朋友的关心，他们觉得我比较辛苦，就是比较辛苦。 好，那你怎么看他们对你的这几个评价？难以想象，第二注意身体。 难以想象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的很多朋友是在三四线城市。然后当然如果你就是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就是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风口到底跟他们能够带来怎样的一个变化，和就是这个技术革命或产业革命能够带给每个人具体的一个变化。他们因为自己没有体验过，而我是体验出来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种看不懂的那种方式。就好像比如说，我说我们现在那一篇，举来说我们这篇一篇广告，写一篇软文，这个广告的价格可能是六位数的，就他们觉得说，我的天哪，就可能怎么会就一篇我写一篇文章的那个价格，可能它是他们一年的工资，比如说。对，这个就很难想象，觉得很吃惊。那么另外一点说注意身体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性质决定的，就好像新媒体嘛，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抓住这个时代的脉搏，然后你不断去生产好的内容，然后这个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周期其实是很快的，就好像年初知识付费那个盛行，到年尾可能就衰落了，它的周期非常短。所以就逼得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就跟时间赛跑。这样就是确实会比较辛苦。 好， 对，所以他 这几年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身体情况就是要锻炼喽，要 就是希望自己不要猝死啊。 哦，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是吧？ 就是忙是一定的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我怎么办呢？就是不断的扩充，就可能要扩招团队，然后用这种方式来那个，就是把自己从战术的一个勤奋中去摆脱出来，做下一个事情。 好，我再加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啊，你个体崛起了，那你还能够和你原来的朋友同学回得去吗？保持从原来的那种关系？ 这个点是这样子看的，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价值呢有两种，一种是利益价值，就是你对我有用，我对你有用，然后一起合作一些事情，是吧？这叫人脉。还有一种呢是情感价值，这个东西是摆脱的利益啊这些相关的其他东西的。那你跟你之前的朋友的话，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圈子不断是在往上走的，那我们必注定是要跟一些人分别，跟另外一些人连接，所以有些利益价值的朋友可能就有一些没有不在朋友为主，那可能就走散了，这个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现实。那还有一些就是从小的发小啊，感情本身我们是靠感情连接的，那么不管我走得怎么样或学习到什么程度，就依然还是好的朋友。 好，祝福你，祝你 谢谢 身体健康啊，心想事成，广结善缘。 因为我也很期待来， 有机会到北京来，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吧？分享一下你的创业心得。 谢谢， 好，谢谢，再见。 拜拜。 13: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周五好读书。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个体崛起》这本书的作者陈立飞先生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来进行的一个沟通交流啊。创业者，他现在是创业者啊，在经营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么我们今天梳理的内容呢，其实也是他的一些文章的集结。下面呢，我也想问问我们的现场嘉宾啊，齐章。他的哪些文章你个人啊，对你个人来说是比较有触动的？ 我个人最触动的还是那开篇的那一个吧，就是你的一个小时价值多少 啊，你的一个小时值多少钱。 对，因为现在职场都是讲月薪年薪，但是呢真是很少有人自己算过自己的时薪啊。不是说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而是说你浪费一个小时你会损失多少钱。他是用金钱作为一个衡量的计量单位吧。不是说真的是拿钱去具体衡量这个。 他好像认识一个人，那个人一小时是$700。 对，他很惊讶。 那个人还是一个女士是吧？ 是的， 到处飞是吧，不停的参加会议。 对，这也是好多那些高端的管理人员他时间会比较难约，是这个原因。 这是他还在香港念研究生的时候认识的一个朋友。 对早期的一个， 当时给他的触动很大。 对，是，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思考。 对， 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你，我觉得这样，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时间和对他人的时间，他是一个人段位的体现。但你要按自己的时间增值，也要去尽量用你的时间跟别人时间产生交集的时候，让大家都有双赢的局面。你的价值会给他带来加成，他的价值会对你有一些加成。 他在文章里面谈到了一些观点，就是要做一些取舍，放弃一些无用的社交。 对，是，现在像微信公众号啊、微博啊这种起来以后，很多大家喜欢去社交平台发一些自己的状态，聊一些其他的生活中的细节。那其实有除开个人兴趣和爱好以外啊，你要让这些东西在你的生活里产生价值的话，还是要有些取舍。比如说你发朋友圈的这些东西，你要考虑到你的圈子里头哪些人他会通过你朋友圈的信息产生一些共鸣交集，跟你去产生一些新的联系。如果你只是发一些比如说美食分享啊，我去吃个饭先拍张照那种啊，很普通很生活，其实适当就可以了。但真正的按你的价值增值的话，还是要去利用自己的社交平台去给自己维护一些人脉，然后给自己进行一些增值的准备。 当然我觉得这前面有一个 前提， 对， 就是你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的前提， 是的， 是吧？ 对， 那作者他是一个很拼的状态，拼命三郎，他努力的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他公司的这个影响力啊，包括他们更多的产品的这个受欢迎程度等等，所以说他的精力全都是在这个上面。 对，是，就是永远要思考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是什么状态，是什么样的价值，或者你什么样的理想生活。 嗯， 是这样的。 那会不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功利呢？就是有的人说，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不会考虑啊，这个是值不值，赔不赔，赚不赚。 嗯，是，就是确实是，你要这么说呢，还是有一点功利在的。但作为他文章传播来说，他需要把这种观点亮出来， 嗯， 大家触动一下， 嗯， 那你说的很平很中庸的话，大家可能就啊，这也就是这样了。其实我也知道，但我就做不好啊。 嗯，对，不过呢，我也部分支持他的观点啊。虽然我说是不是有点功利啊？ 对， 因为每一个职场人，你要说不功利，那是假的。咱们不要那么假，是吧？ 是 啊，虚情假意，这个时间久了，大家都能看出来。 对， 那既然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功利的心态，在职场当中去获得双赢。 对， 那为什么不提高我们的时间效率呢？ 对，是这样。 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分开的。 对， 就像刚才作者连线当中他说的最后那段话，他说我们其实有两类圈子，一类是 对 价值互换型的哈，还有一类是情感需求型的。 嗯， 那么对于那一类，你一小时值多少钱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 是 啊， 就一定要，你就算你的时间再值钱，你一定要留一些闲暇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你需要维护的亲情价值这块。 不过说实话，他这样的观点在书里是没有看到的。 对，就是他需要亮出他最想表达的。 嗯， 但你不可能通过一本书看到整个这个人。 这本书啊，还是在谈个人成长的啊。 对，是。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有太多的要求苛求，说啊，这个人怎么就都这样啊？因为这本书的定义就是数学书，他不会谈语文的内容，语文的书也不会谈体育的内容。如果你真正想了解他，我希望你们能做朋友。 对，是的，他就是希望通这本书表达自己在职场一些的见解， 是 可能有些地方会比较极端激进，但是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大家注意，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 嗯，但换句话说也不能适合所有人啊。 对，每个人需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些调整。 包括他在书里他谈到的一个他很欣赏的教授在演讲完之后，或者说在发完言之后，他会补上一句，可能我说的都是错的。 对，好像就是李笑来老师吧。 嗯， 是吗？ 不是。 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非常 可能是 知名的。 对对，但是是教授。那么在 是混沌大学那个。 对，是的。 嗯， 那么其实我想作者也很年轻，30来岁啊。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在他40岁50岁的时候再来看自己书里的这些观点，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 可能体验又会不一样 啊。会不会就像现在很流行的微信朋友圈只展示3天这样的一个设置，也会对曾经的自己有一些想法。但是不管怎么说，作者还是很真实的一个人。 对，是。 他也没有藏着掖着啊，话也都是打开天窗啊，说亮话。 对， 那今天节目啊即将结束，我们最后再来分享一个他的观点。他说现在不能够用打工者的思维去上班，应该用什么思维？叫做 股权思维。 股权思维。 对， 就是你是合伙人的心态去上班， 是 挣着工资，操着合伙人的心。 对， 他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 他核心观点就是你需要全情参与，把自己作为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特殊主体啊，不是一个为他贡献力量去只贡献你的劳动时间价值这些东西，而是你要通过在公司去工作，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个人价值，和公司的个人价值、自身价值，把公司的价值、个人的价值建立一种有机联系，不要孤立起来。他说到一个打工的思维嘛，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就是尤其是刚入职场的人会有一些垃圾工作，比如说我去给你倒个水啊，或者整理一个什么表格呀，可能对你现在在某个工作的没有什么用，但是又必须要做，他很浪费你的时间，你做不做？他会有这种反感吗？但其实打工的思维就是 我为什么要做，它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会对我的工资产生影响，就很多是这种思维吧。 打工者思维其实可以理解为就劳动合同思维， 对，我就陷进那个圈子里面， 嗯， 你约定好的我就去做，没有约定好的不去做， 嗯， 但是往往有些机会是意外产生的，就比如像我们编辑工作里面去签一些选题的话，其实有些它不是在工作本身你产生的，比如说我去某一个那个某一个那个出版界的酒会，他会给你介绍一些新的动态新的选题，可能会聊到某个非常有潜力的，但是如果你不去参加这种呢，你觉得哎，可能这不我工作之外的为什么要去参加，这可能就会丧失要错失掉一条机会嘛。 嗯， 然后其实现在职场人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岗位，有稳定的技能，就是之前最开始提到那个，就是每个人需要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就是你的边缘还有什么可以再切进来为自己的品牌助力，然后你需要有一个 U 盘化的思维，就是你要像一个 U 盘一样，你去哪你的核心的东西都掌握自己的身上，你是有核心竞争力的，你去哪都能立马成为一把好手。 那万一硬盘坏了呢？ 那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还要备份啊。 对对对，就是你也不断更新 U 盘里的内容吧， 嗯， 就是让自己与这个时代不脱节。 好，那这个股权思维还要就是把自己和公司捆绑在一起， 对，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要从某种程度上提升一下自己的格局，就是我做这个事情不能是我是一亩三分地的事儿， 是 应该考虑到整个部门或者公司的发展， 对，你要看得更远一点。 嗯 嗯嗯，就如果你只是着眼眼下的话，你可能就是一年一年的挣工资死工资，可能将来有机会说你可以你比打个比方啊，比如说领导说你现在本来是做一个文案的工作，你可能这边有个策划的东西看你是不是能做，他问你一句你能做吗，你想想以前哦可能没尝试过，而且我也觉得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 嗯， 那我就放弃掉了， 嗯， 可能这就是你一个转型的机会就丧失掉了。 嗯，作者他说他有时候老批评他的下属，说我交代你们一个事儿，你们就按照我交代的事儿做，大概是这意思啊。 对，可能就没有惊喜， 就哎，没有一些让我觉得哎，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的一些结果出来哈。 对， 那恰恰如果有人做到了， 嗯， 那他的上升就会快一点。 对，那领导可能立马就看见你了， 嗯， 大家就会啊，这个他可能适合更高一些的更高级别的工作或者更高级别的岗位， 嗯， 那顺理成章你就上去了。 嗯，道理是这些道理啊， 嗯，是的， 书也是这些书， 嗯， 事在人为啊。 对，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八方团周五好读书，有机会呢可以去看一看，尽信书不如无书，希望各位朋友带着自己的思考和经验从书里找到最适合您成长的路径。谢谢齐章，谢谢 啊，谢谢各位， 也谢谢远在电话线那头的陈立飞陈先生啊，也祝他们一切都顺利。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明天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